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赵先生委托链家房地产公司出售自己名下房屋，但是令赵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个人信息却被链家公司员工冒用，伪造房屋租赁协议，办理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办理居住证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房屋呢已经被什么冒名顶替了。 近日，朝阳法院判令链家公司及其员工构成侵权，并赔偿赵先生相应损失。 现在宣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赵鹏经济损失10万元。 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往往蕴藏着诸多价值，这起案件无疑给那些热衷于非法使用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敲响了警钟。 大量的侵权人都是抱着无恶意无损害的心态，毫无愧疚和歉意地进行着习以为常的侵权行为，这反映出了当前全社会对于侵害个人信息行为性质以及危害的错误认识。 目前我国已出台了不少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基本构建了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体系。然而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大规模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依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我买的衣服的式样，而且我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标准全部都知道了。 如何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以及更加有效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社会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关注被盗用的个人信息。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因为打算出售自己位于朝阳区清河营东路的一套房子，在2017年的4月份，赵先生和链家公司签订了房屋出售委托协议，并且呢将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复印件等等资料提交给链家公司的经纪人杨某。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因为那个房子是要卖嘛，刚好有亲戚呢是需要那个办理居住证，那我们就把房子租给了一个亲戚。 2017年的9月份，赵先生到派出所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但是派出所民警却告诉了赵先生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 就是说房屋呢已经那个被出租了，这个房屋名下已经办理了居住证，不能再办理了。 赵先生当时可以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非常奇怪，自己的房子从来没有租给过外人，怎么会蹦出一个承租人呢？ 我们是不确定的，是完全不知情对于这个状况，那么我们的信息是被冒用的。 于是赵先生向民警询问，民警呢就将已经办理的居住证的相关的手续拿给赵先生看，赵先生一看之下这才恍然大悟。 从派出所拿到了这个租赁合同，然后再找到我们的一个经纪人，然后呢是发现这个问题的，链家的员工。 那么赵先生又是如何判断自己的个人信息是链家的员工私自拿走，用这些信息办理了居住证呢？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我们只把这个房产信息给到链家，没有给到别人呢。 经过核实之后呢，赵先生了解到自己的相关证件和信息呢是自己的经纪人杨某提供给这个姓宋的宋某的。 我们是建立一个居间合同委托他们去卖房，但是呢他自己呢为了达到他自己的一个目的办理居住证，就拿着我们的房产信息伪造了我们的那个租房合同去办理了这个居住证。 而赵先生认为，链家公司作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疏于管理，使得员工有可乘之机，利用职务便利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其行为性质和社会影响是很恶劣的，因此呢，将链家公司宋某还有自己的经纪人杨某一并诉至法院。在法庭之上，赵先生提出了如下的诉讼请求： 一、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在链家门户网站等主流网站的首页显著位置刊登致歉信息， 二，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已涉案房屋办理的居住证，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万元。 对于赵先生所提出的诉讼请求，链家公司方面又是如何答辩的呢？ 我司对于员工管理确有疏漏，所以我公司也愿意依据委托合同对原告进行一定补偿，但是原告主张的10万元是预期利益损失，并且金额过高。 同时，链家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还表示，对于这件事情，链家公司本身呢并没有主观的恶意，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我司收取原告房产证复印件具有合同依据，并且收取后有助理专人看管，对于信息保护有相关的措施及我公司内部的红黄线管理规定，若违反且经查实，均予以辞退并永久不得录用。本案涉事经纪人员是利用职务之便，属于个人违约行为。 另外一位被告就是链家公司的前员工宋某，他的亲属作为代理人来到法庭之上，代表宋某发表了相关的意见。 被告孙永华无意中使用了原告的房产信息、个人信息，对此给原告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但被告孙永华此行为并无恶意，没有给原告造成实际上的经济损失，且被告孙永华已经于2017年9月4日撤销了暂住证，希望征得原告的谅解。由于被告的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实际损失和负面影响，特别是没有给原告的名誉及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和伤害，故原告的损失赔偿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方宋某到底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赵先生的个人信息办理居住证呢？这位亲属向记者讲述了当时宋某的为难之处。 为了打预防针到那个暂住证，所以就这么办了一下，就挺不好意思的，就没有时间了，就北京还堵车，一走就走3、4个小时，孩子在家又哭又什么的，因为我在那看着了俩。 谈到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官司，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保护隐私权嘛，我们国家的这个隐私权呢，这个立法呢，它的进程呢太慢，然后没有详细的细则。再一个呢，主要是说这个那个隐私权呢被泄露的这块的那个东西，因为这块现在大数据啊，那个这么火，那个我们国家的立法又不完善，那我们每个人的那个信息都可能面临被泄露的这个风险，所以必须要加强这个立法的这个进程。 不久之前，这起广受社会关注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现在宣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判决如下：一、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其官方网站以公告形式向原告赵鹏赔礼道歉。二、被告宋英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赵鹏出具书面道歉声明。三、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被告宋英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赵鹏经济损失10万元。 案件的承办法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九仙桥法庭的副庭长罗曼法官，在案件宣判以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那么从我们这个民事基本法民法总则颁布施行之后呢，就是通过民事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是纳入到了我们民法保护的体系之中，然后在人格权向下作为一种侵权保护的形式啊，按照个人信息权予以保护。本案呢就是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侵权的这个纠纷。在这起案件的审理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首先是有一个直接侵权人个人，他利用职务之便，针对他履行职务期间获得到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的公开予以了利用，为了得到满足他这个非法使用的个人之目的，对于在市场当中很多的一些主要就是靠信息交互和匹配信息来盈利的公司，他们可能在意识当中对于个人信息的监管和保护还有待提升，也是因为监管上管理上的这些漏洞，就使得员工们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公开获取公民信息得到了一些便利。那么也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呢，那么在判决当中我们判决了这个公司和侵权的直接人个人连带对于受害者承担侵权责任。 那法院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当中到底发现了哪些问题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高世华。 目前房地产中介机构普遍没有有效的客户个人信息安全保管规范， 如未明确纸质合同的保管流程及期限、保管责任人制度等，导致中介机构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时有发生。房地产中介机构在委托协议中普遍缺少对客户个人信息使用目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权限等内容的告知，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权有待强化。 在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具有一系列的保护互联网注册用户的个人信息的措施，但是在这方面，房产中介机构却没有。 市场份额占比较多的房地产中介机构以互联网为载体存储了大量公民房屋信息和身份信息，但是上述企业普遍缺乏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安全操作规范，没有建立信息敏感级别评定、密钥加密处理传输、核心岗位视频监控等措施和制度，这必将使以互联网为介质存储的个人信息面临数据安全隐患。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产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个人素养和法律素养参差不齐。有的公司任意的一个员工就可以轻易的拷贝批量客户的信息，用户个人信息几乎处于裸奔状态。相较于低廉的违法成本，许多市场主体不愿意投入人财物建设个人信息保护系统。 房地产中介机构缺乏对中介经纪人、客户信息安全保管义务的教育培训和制度化的监督管理。审理中我们发现，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经纪人普遍缺乏对客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法律意识，经纪人在客户敏感信息的制度化管理机制方面也严重不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通过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发现，这类案件的近几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与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个人信息价值的提高和公民保护意识的增强有着直接的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九仙桥法庭的庭长吴斌向大家介绍了常见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第一类也是占比最高的，占到了56%，主要是不以使用信息为目的单纯公开和披露个人信息的案件，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网络人肉搜索问题。第二大类呢，那就是以使用信息为目的公开个人信息，最典型的就是医疗机构公布一些成功治愈的病患的信息，还有婚介机构或者摄影公司未经客户同意以这个客户的情况进行宣传的行为。第三类就是冒用盗用公民个人信息，最典型的就是相关的中介机构可以利用我获取的客户的信息，利用客户的信息，我办一个北京的居住证啊什么什么，这一类案件主要反映我们目前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方面存在的漏洞。第四类呢，就是信息保管人转让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况，就是一些大型的电商企业，还有旅游服务经营者，包括电信公司，他们掌管的信息的一个泄露问题，其他人利用这些泄露的信息进行了诈骗或者是营销等商业行为。这类侵权案件最大的困难就是权利人的举证是极为困难的，这里面呢，急需立法和司法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以及这些信息保管机构的保管义务的范畴，以及认定他主观过错的一些要件进行明确。第五类呢，是因为保管不当导致的与个人信息有关的档案丢失。第六类呢，是因错误登记导致的个人信息公开，这个主要就表现在就是比如说在曾经发现过在影视作品里面的一个电话号码，实际上真实生活中有人用这个号码，但是好多这个影迷他就不了解，他拨打这个电话以为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呢，侵犯了公民的这个个人的这种信息的安全。 全社会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普遍缺失，网络环境的日益复杂，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违法成本过低，信息保管人改进动力不足等等，成为制约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基本构建了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体系。然而，这仍然挡不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去逾越红线，以致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买卖和利用，这成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已经成为商家获得客源、营销和风控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是无法阻挡的，也是无法阻止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孝， 就现在重要的不是说个人信息收集不收集的问题，就收集是肯定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被利用的问题，因为它给人家特定的这个用户带来的风险也就体现在利用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对信息的